尽管北京市尚未公布今年的小升初政策，但是密云区近日却明确表示，提供祖辈的住房凭证者，当学生全家户籍与祖辈在一起的时候，或者是学生本人以及家长的一方与祖辈在一起时，可以按有效住房的凭证对待。昨天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，从市卫计委获悉，未经治疗的传染性肺结核的患者一年约可以感染10到15人。为了做好结核病的防治，市卫计委正在筹备增设市级的结核病定点医院，解决重症、耐多症以及精神病、儿童等特殊人群的结核病治疗问题。 自己，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。

去再找我，不必痛苦当忆起我。 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